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九章。以后我听见他高声喊说，惩罚此城的，快来，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。看，有六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，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。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。他们来到，就站在铜祭坛旁，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荣，就由格鲁宾身上升起，来到圣殿的门线上，叫将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的人招来。上主对他说，你要走遍此城，即走遍耶路撒冷，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，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。以后我听见他向其余的人说，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，你们的眼不要怜视，一点也不要顾惜，把老人、少年、处女、婴儿和妇女都要杀尽灭绝。但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。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。果然，他们就从在圣殿前的长老开始。以后又向他们说，你们要玷污着圣殿，使被杀者冲塞整个庭院，然后出去。他们就出去，在城中击杀。他们去击杀时，只留下我一人。我就伏地掩面呼求说，哎，无主上主，你在耶路撒冷发泄你的愤怒，要灭绝以色列的移民吗？他回答我说，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实在罪大恶极，此地充满了血债，满城都是暴行。他们还说，上主已离弃了此地，上主看不见。因此，我的眼也绝不怜视，一点也不顾惜。反而我要把他们的行为归在他们头上。看啊，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回来报告说，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。